走，十几圈转移，下雨的天好安静，眼睛没有目的，距离不是问题，不爱了是你的谜底。 我占据格林威治消耗着你，在时间标准几点回忆过去，你却在永夜了的基地旅行，等待在失魂孤坚持自己。哦，对不起，这句话打乱了秩序。哦，你要我在最爱的时候睡去。哦。